好啦，咁啊又到第三 part 嘅奇檔案啦。嗱，咁咦， 我增添咗個 人咯。啊，咁啊介紹下啦，咁啊介紹下佢啦。咧就係 Andy 啦。頭先嘅片咧，都見到 Andy 出現嘅喎。係啦，見到佢喺度講解緊嗰當日嘅靈探路基啦。嗰路基係你同我哋。踩线噶， 我仲系你个徒弟咧， 嗰个系唔出镜噶嘛？佢话佢成日都话要低调啊，其实成日都俾我哋偷影咗出镜嘅，系啊，已经出咗嘅其实，咁啊，但系佢成日都要话冇出到啊，咁啊当佢冇啦。喂，咁你真系周时都一个人咧去探呢啲嘢，咁你咁僵嘅咩？ 兴趣啫，呢啲 你都好多年噶咯。嗱，我同你亦都喺某个平台嗰度，亦都去过，又搞咗一轮啊，系嘛？又去过灵探国，你嗰啲路基又系你帮我揾嘅，咁啊咁犀利嘅你啊！即系我啊，我哋有 Andy 咧，又唔忧冇路基嘅，我同佢讲系啊，大把，因为佢 喺鬼屋度瞓过， 佢一个人啊，夜闯又夜闯，一个人啊，义庄好，坟场好，佢都够胆嘅一个人， 好犀利， 系啊，夜晚。咁你呢單嘢啦，喺今次呢單嘢，你頭先睇個上一個片度都有講啊，都幾咩喎？你可唔可以講清楚少少？因為個片咧又短咗少少啦。咁可以講啊，你話喺嗰個露台出面咧，二樓嗰度望落去，當時有個咩有個咩傳聞啊？ 之前咧，人哋拍緊戲喺嗰度，有啲拍戲嗰啲人傳翻出嚟嘅，講翻出嚟。咁啊，下邊咧，咁啊諗住開頭拍 A， 咁啊打，然後上面跌落去嘅，咁啊跳落去啦嚇。咁啊，跟住跳嗰個網下邊就話：喂，點解未清人嘅？仲有咁多人，我點跳啫？ 啊，即係話嗰啲工作人員散開啊，咪咁多人喺度啊？ 但係人哋下面呆曬咯，冇人。 其實冇人嘅。 係啦。 好多人在下面喎，咁我哋之前都企喺嗰个门好耐喎，门口嗰度又影一轮嘢，咁你哋又影相又成，哇都几劲喎咁样，咁我哋企喺度嗰阵时，你上咗二楼，我企喺楼下嗰时，你冇见到好多人啊，系我哋嚟嘅， 你哋咯，我都想见到， 系啊，咁啊头先嗰一幕咧，如果你哋记得咧，就系 Andy 话嗱，就喺呢度啦，嗰个露台位啦，就望到下低嗰度咧就系咁样啦，系啦，咁另外仲有一个传闻嘅，好似系咪？系咩咧？嗰个系 我次我自己啫，嗰次就 系点咧？ 入到去我自己嗰次同两个 friend 一齐去啦，咁啊喺我哋话头先上面二楼嗰间房咧，咁啊啱啱一入去喺我面前就开闩咗道门一次过去， 我话好慢嗰间房， 系啦，咁我开头我就喺度谂话系咪地板喐我哋，因为一定唔可以踩咩咁系咪先？ 系，但系㧬嗰道门迷信嗰啲拆解噶嘛， 咁㧬嗰道门喂真系实过顶佢啊， 真系实嘅， 系 咯，喂风大啫系咪啊？ 真系实到佢㧬过真系 啊， 好大力先， 好大力先开。 咁我哋咪觉得怪咯，嗰次个大日啱啱一入去嗰次我哋拍唔到啊嘛，嗰次 系啦，就如果唔系就影到。但系好似你今次虽然话比较人多咗，同埋有 cameraman 啊，有摄影师啊，有镜头，有灯光咁多。多样嘢喺度准备嘅时候，就变咗佢啊 Andy 就唔系咁中意呢种感觉嘅，佢中意咧独来独往咧够神秘嘅。咁但系佢当时就觉得哇，啲气氛唔够佢嘅意思。咁啊，但系咁都有啲得着。我听讲听闻你有啲嘢，嗱，嗰度唔好卖关子，听闻你有啲嘢发生咗，系你即系话都算不枉此行嘅，系嘛？算唔算啊？ 算。 嗱，咁啊，一阵间播完片之后咧，就我哋先见到啊 Andy， 系咯， 有啲咩嘢发生好唔好啊？好啦，而家我哋播第二拍片。 开片。 跟住咧，就本身咧就系养开古曼嘅，咁我而家请啲古曼去帮手，好嘛？ 古曼就唔使请啦，请医到啲人。 即系你有办法啦，系嘛？系嘛？ 请你到位，点先？点先？请你。如果你到咗，佢個教子調先調先請你到位，調先調先請你到位，調先調先請你到位，到咗去請你個教子。好，調先，我知道到咗啦。想問下你，你係男定係女啊？係男嘅，即係個男字；係女嘅，係個女字。我想問呢度咧有幾多個女仔，幾多個男仔啊？俾個數字啦，俾個男字先啦。 個 Wookie 二字。頭先問咗有幾個男仔，而家佢表示或者有二字。 有兩個男仔。 有兩個男仔。 點樣兩個男仔？點樣兩個男仔？ 個靈界朋友，男仔嚟嘅。 即係而家係咪已經喐咗啦？ 冇錯，冇錯。 OK， 繼續，繼續。 葉先，葉先，我想問一下咧，呢度咧有冇女嘅靈體啊？有嘅，有個女字啊，唔該。 師傅都有女靈體喺度嘅。 問師傅有咩問題？ 有咩問題問下師傅？呢個係男仔嚟嘅。 啊，係咪？本身呢間屋企喺度住啊，住開喺度去世啊，定係係後來嚟呢間屋啊，定而家啱啱嚟嘅？ 咁我問下你幾多歲啊？ 葉先生，請問你貴庚啊？幾多歲啊？ 幾多歲點計咧？ 請問你幾多歲？ 我哋聽到啊，林海欣啊，欣欣咧係非常之斯文嘅，問得呢個好温柔咁問，好緊張係嘛？ 你 是 六歲。 喂，是不是 Jackie 你自己的古馬來的？ 不是，他的小朋友來的，應該是剛才衣櫃那個，即是我感應到那個。 我想問一下葉先，是不是剛才在第一間有衣櫃的間房那位小朋友？是的，就是他的手指，麻煩。 剛 才 我感應到櫃 裡 面那個 小朋友來的。好啦，那你跟他聊聊天吧，你這麼斯文的聲音，你跟他繼續聊聊吧。 小朋友，你在這裡住的？是的。是的，你去過時字啊？ 欣欣呢，不是 去過否字啊？ 應該可以做幼稚園教師。 小朋友，你在這裡住的？如果是的，你去過時字啊？如果不是去過否字啊？ 我想問一下，你是不是在這裡住的？在這裡住的就去過士字，如果不是在這裡住的就去過否字，麻煩。 他是在這裡住的。 即其實上到去真的不同，真的可以請求夠曬音啊，即在這裡住的，是啊，不嬲喺度住，定系后来去世咗先喺度住咧？ 唔系住开呢度，跟住就住喺呢度。如果系嘅，就去个十字啊。佢不嬲都喺度住噶，师傅。 净系系先去个十字啫，冇得拣。 我想問一下，你們在這裡住了多久了？ 我住了27年了，在這裡。 啊，這麼久了，對，都30多年了。 我嚟打搅你哋咁耐咧，阿师傅话阵间会烧翻啲嘢俾你哋嘅，咁所以你哋我哋问嘅嘢，你哋答我啊。 使唔使 Facebook 分享出去啊？唔使啊嘛。 随便你啊，师傅。 点先？我想问问咧，头先咧喺呢个隔篱嗰个咧男士咧，系咪喺度住噶？是的就是個台字，不是的就是個後字。 因為周圍請碟先呢，不可以有啲問題。 喂，師傅，師傅。 是，我講緊嘢嘅，就不可以問啲一啲忌諱，有啲嘢咧，你唔可以答。 死啊！听 唔到你 讲 嘢。 系啊，你继续问问题，问一下啲会唔会系有冇激嬲佢哋啊？我哋咁样嚟到有冇骚扰到啊？ 啊，电视电视，头先咧我哋喺度咧有冇骚扰到你哋啊？有佢个是字，冇佢个否字。 有骚扰到啊！ 佢个是字嘅师傅， 佢有一个是字。 你问下佢愿唔愿意上你身，同大家倾下偈，打个招呼。 唔知啊，冇啦，师傅，冇尘。 得，冇办法。你叠先叠先，你愿唔愿意咧？想我左手边嗰位女士嘅心度同我哋倾偈直接，愿意嘅乖乖地嘅就去个零字，唔愿意嘅就有个佛字。 哦，师傅佢唔愿意啊？ 有问到咩？系咪有问到啊？唔愿意啊？不想上身傾，咁點樣個個都唔願意上身啊？燒翻啲嘢喎！ 如果燒翻啲嘢俾你哋咧，同你哋傾偈咧，你願唔願意去紅色衫個女仔身上啊？願意嘅就係個三字，唔願意嘅係個不字。三字。 三字係願意啊，師傅。 是不是愿意啊？愿意咁啊，上佢身，倾完偈就要走噶啦，又要烧翻啲嘢俾佢，佢一定要听讲噶喎。 车嚟啊，后边。 系啊。 到啊啲嘢。 到啊啲嘢。 好啦，好啦，好嘞。我俾师傅咧，自己喐。 师傅，自己喐啊！自己喐啊！快上嚟。 啊，碟仙碟仙啊，我想问下你咧，你哋住咗咁耐啊？咁你哋平时有咩做噶？通常你会唔会去边度做啲乜嘢嘅咧？去露台啊，定系话出去村外嘅咧？如果去露台嘅，吹下风望下风景嘅，就去个千字；如果出去玩嘅，就去个寿字啊。我哋啊。 我記得有問佢 頭，問手指 出去玩。 哦， 出去玩，出去玩。 咁啊，我想問下你而家依一度依間屋，點先？我想問下你依間屋有幾多位靈體喺度咧？第一個字。 有 26个 啊， 呢 度好 惊 啊！快啲上去。 有冇？而家冇俾你出露台啊，要倾偈啊，坐定。 啊，碟仙啊，而家想问下咧，你哋露台咧有冇啲朋友喺度噶？有嘅，就 一 日去个有字啊，冇嘅就好啦， 系嘛？ 一个无字啊。咁我想問下，而家你哋喺邊個位置啊？而家喺我哋面前嘅就係個望字， 有前字。 喺下邊嘅就去個去字。 係個望字啊！ 喂，搖啊搖啊，點樣搖啊搖啊？ 頭先做乜搖下搖下又搖得咁犀利嘅？ 碟先碟先啊！我想問問你咧，頭先係咁轉啦，係咁轉啦， 是不是有個惡靈在趕你們走，所以在搞搞陣啊？是的，他的妖字，不是的，他的叫字。 是啊是啊，師傅。 那叫我們出來入貼聊天。 你 們找 一個人入貼聊天。 啊，碟先碟先，嗱、啊，我请你归位啊，咁你帮我揾个恶灵啦，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啊，睇下咩帮手啊，好唔好啊？好嘅，就归位，佢个灵字中间个灵字。 OK 啊，师傅 OK 啊。 到咗啦，好啦，放松啦。有冇问题？OK。好，繼續，我哋繼續。我想問一下，而家碟先碟先，係咪到咗位啊？係咪喺依度比較有大少少嘅怨氣嘅咧？嘅靈咧，係嘅。咁啊，佢個台子啊，唔係嘅，就佢個數字。 到咗位先啦。師傅係啊，有係有事嘅。我哋會揾師傅幫你嘅。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咁啊！如果你想我哋烧翻啲嘢俾你，就去个土字；如果想下边嘅师傅超到你嘅，同我有个佛字。 哦，师傅系想去想你超到佢啊！七月节有个盂兰法会，写一个名牌叫无名氏。中人 父，中人父。你先，你先。咁唔应该话先所讲嘅嘢感应到嘅 ，OK 嘅，好嘅，就系个时字；唔好嘅，系个月字。喐紧而家。师傅，冇问题啊，收到啊佢。 写中中人父。阳居众人父，阳居众人父， 佢收到你讲嘅嘢噶啦，我俾咗个信息佢噶啦，佢话冇问题先至。 出嚟嘅辩谈啦， 碟先碟先。咁啊，请你归位啦。今日嘅大家嘅会谈咧，就到此为止啦。咁啊，稍后咧，师傅咧就会做一啲嘢俾你哋嘅。咁啊，请你归位啦。 归位之后清理现场，跟住我哋下一个路基系落翻嚟嘅，要翻 NT 全部落翻嚟。 师傅唔肯走啊，唔肯归位啊。 你归啦，我哋会师傅会帮你噶，我哋应承咗你一定会做噶。 碟先碟先，咁我承我得诚意，诚意咧，请你归位。咁咧，师傅咧一定会做紧嘢俾你嘅，你可以放心啊。咁头先你所讲嘅嘢咧，喺盂兰寺一定会做俾你。咁到時去收，絕對係超到你，請你歸位。好多謝碟仙， 多謝碟仙， 好，慢慢放手。 頭先你哋揾歸位嗰時候，焗咗你兩個鐘啦。 我知啊。 我哋兩 個鐘。啱啱啊，即 係捉住。阿師傅上嚟先，我有嘢喺手，我要處理。 師傅上嚟啊！師傅上嚟。 哇！好大風啊，頭先。 係 啊， 咩 好 凍，吹起啊，十幾陣雨。O K O K， 好啦，咁我哋傾下偈啦，而家講下感受啦，而家係點啊？好大風啊！ 有冇上你身啊？頭先話個僆仔話上你身。 本係搖緊誒邊度搖緊？ 先成點啊？哦，轉緊，跟住咧，我哋我同阿個後邊咧係好大嘅 玩 ，Jacky 個後邊，即係我條裙係吹起嘅，有撳落去嗰陣時玩緊嗰陣。 你都有粉？ 有粉啊！嗰陣時個樂齡未係一個跌落嘅。 哦。 未，嗰個係小朋友。 一嚟到 埋風啊！跟住阿 Jacky 好彩兜到啊！ O 唔 OK 啊？阿 Andy 冇呢度喎，頭先飲完冇呢度喎。 嚇！ 跟住先我一路企喺度睇你哋。是最後我一下子真的見到突然間你俾我看的時候就是我不臨尾嗰嘢啦。 咁你都算不幸之人啦，今次。 我不幸之年。 唔係，咁今次靈感果然你有嘢睇啦，都係，係嘛 ？OK， 好過平時好多啊，係嘛？好啦，咁我哋都話咗會燒翻份寶嘅，咁我哋落樓下燒嘅，咁請佢哋咧將化翻份寶嘅先啦。咁臨尾最後咧，我哋都會大燒一次嘅。係啦，就會就出翻路口上面燒條燒，咁請佢哋咧都係出嚟收啦。因為我呢度咧太多草，變咗嚟講咧就請各位大哥唔好介意啦，係費事燒咗好多啲嘢，係啦， 收到 ，OK 啊， 應該有。 係啦，咁而家我哋首先咧就化翻一份衣寶先 ，OK， 即 係 嗰啲啊，即係嗰啲啦嚇啊，好啦，咁樣我哋就收嘢啦嚇。 是的，還是這節的祈禱，我覺得超了時間，因為那個片呢就要暫停一下，因為那個片呢就是很長，我們剛才那個片就剛剛我們看的這個就是delay 比較慢一點的，是的，所以呢就跳翻头先播片之前啊 ，Andy 又不枉此行，就喺嗰个位啊， 睇到有个人， 睇到嘢，咁啊睇到点样咧？就我哋转头翻嚟咧，喺第四节嗰度嘅祈祷咧，我哋再讲下好嘛？好啦，转头翻嚟见啦。